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哇！你睇到啦 ，Hello， 个镜 头， 镜头，夫子， 即刻坐低。啊，啱啱到显示，喂，夫子，你不嬲好有时间观念嘅喎，点解今次咁失败啊？ 先啊， 俾人失败，俾失败， 边个先你？ 你睇下。哇！抹下先啊， 我近距離就睇到啦。 飲杯水先嚇，夫子，我都知道頭先你咧好匆忙趕嚟，我俾個機會你投訴一下先，而家 唔係投訴，我只係講一啲嘢。我正話 WhatsApp 俾聂德寶咧，應該係7:30。 我見到啊， 八分啦，又 已經喺 油塘， 油塘啦， 油塘啱啱過緊海啦，跟住 嚟緊兩個站應該到啦。 我哋俾張紙巾抹抹汗先嚇， 上咗四個字到啦。 係。 唉，唔好意思，好，繼續開波， 即係證明呢個節目係 live 啦。 係啊， 即係有咩咯？港鐵又有故障係嘛？ 係啊， 就令到嗰個 唔係油塘，佢係第二個站， 油麻地， 係 油麻地往觀塘線，唔緊要故障。 同一個禮拜，我哋嘅經驗唔一樣啊！我喺香港大學咪係咁咯，喺大約幾日前，香港大學又係呢個信號故障， 唔緊要，習以為常。 習以為常，咁其實常態咁唔得嘅喎。 梗係唔得啦， 唔緊要啦，罰多啲錢啫。 罰多啲錢，錢多。 喂，我哋㗎。 啲錢係我哋嘅喎，我還你啊！ 哎呀，大佬， 好咁啊，等啦，夫子擘擘汗飲杯水先。喂，咁我一定要講句説話啦。今日係原來父親節快樂喎。 點解啊？8月8日。 夫子，父親節快樂啊！我都 唔係6月嘅事。 你兩位都係爸爸嚇。今日就係8月8日，國語就係爸爸。嗱，台灣今日先至係正，佢哋叫做父親節8月8日噶嘛。知啊，兩位都係爸爸喎。 哇！你成個台灣前台灣後咧， 死啦！俾你知道我係間諜添。 你嗰啲嘅旅遊節目又成日介紹台灣， 係啊， 政治非常不正確， 好唔正確，咁所以咪要嚟呢度咯。係啊，你咁啊，夫子頭先你邊度上車啊？ 我就是最遙遠最南邊的地方。 最遙遠最南邊即是哪裡？ 那你地鐵最南邊是哪裡？鴨脷洲啦。 哦，鴨脷洲，明白明白。 辛苦啊。 但是我真的我預足時間的。 但現在香港地原來不行的。 是啊， 因為現在港鐵那個信號系統你不可以一個鐘就預個半鐘都不夠的。 現在可能玩手要 double 時間才可以由鴨脷洲來到這個牛頭角。咦，那我們的組合很特別。 今天的組合已經有網友在這個城寨嗰度落一個咩落一個叫做 comment 咧， 叫做老中少， 係啦係啦， 叫老中少啊，即係你係夫子嘛， 老夫子，唔係應該係好老練嘅就叫夫子，咁啊中，咁你好中後啊， 我 中女啊，明 係 90后嚟， 少好明係我啦，我名有少字啊嘛， 咁啊唔啱啦，我攞咗少，我少得最開心嗰個，咁啊今日就係個老中少嘅組合啦，係， 咁啊依個組合都好特別啦嚇，咁就。今日咧有機會是四個鐘添啊，反而 咁犀利！ 呢個係阿細娘留落嚟嘅禍，你要幫佢完成呢個任務。 阿夫子話：今日又仲有下場喎，係咪啊？ 唔係，我係好下場，我唔係冇下場，唔係唔好下場， 好好嘅， 好下場， 係係係。咦，但夫子，我想問問先，八卦下你個造型好似唔同咗平時咧，即係青靚白淨，點解而家？咁 man 嘅咩事咧？咩原因咧？ 如果一般嘅解釋就係懶啦。 係啦係啦，咁我唔係我 expect 你啲答案嘅，你想點講咧？ 咁大家你睇下，最近啲成個月咯噃。 係啊。 成個月之前又發生咩事咧？嚇。 書展咯。 嚇。嚇真好啊！記得我，你講起書展我真係好開心。我陣間先要再講。 咁梗係啦，我留翻個位俾你講書展。 係啦， 你最啱講書展。 因為啱啱書展咧過咗之後咧，我啱啱嘅書展出嗰本書咧， 又再版喎。 有人通知話可以即刻再版啊！咁所以陣間再傾，陣間再傾。 六七 係啊，我可以咧就即係嗱， 預備下先，係咪賣廣告？ 唔係賣廣告， 不過都要賣個膏藥嘅都要。 希望咧， 不過咧呢個 topic 我自己覺得咧，同今時今日香港嗰個嘅政局咧，真係好有 好有關係嘅。 我哋揸揸， 因為點解咧？我裏邊所講啊嗱，我真係我嚟嘅喎。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大家咧好可能咧就這個世界咧嚇，我唔知幸運定唔幸運啦。三次同香港好有關係嘅社會運動，我都親身經歷喎。1967年我13歲，小鬼隊嚇，同年嘅人咧好少經歷小鬼隊噶嘛。嗱，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嗰陣時點恩皮點曳，差啲俾差佬捉，幸好就冇俾差佬捉。如果想知道我當年嗰啲嘢咧，我裏邊就寫翻曬出嚟。但係我嘅重點唔係話哦講我一啲過去嘅嘢，我係一個咁樣嘅。傻佬有咩值得講啫？我之所以要寫翻出嚟咧，我希望能夠由1967年左派暴動，跟住1989年 六四， 我喺北京，子彈喺我頭殼頂度飛，飛到我啲頭髮可能就係俾嗰陣時啲子彈全部都飛曬去啦嚇。咁跟住咧，2014雨傘運動，呢三個都係我親身有經歷嘅。咁而且咧，我都發覺有啲嘢好簡單重複，有啲嘢咧係有所提升嘅。咁點樣透過呢三個同香港咁有關係嘅社會運動嚟睇到未來係點咧？或者睇唔到喎、之類咁樣，我將佢寫翻曬出嚟。我同過去關於六七嘅書咧，有幾個好唔同嘅地方。嗱，第一個我點曳啦，我都幾老實嘅，講我點曳嘅。 有親身經歷擺咗 啦。我當時點樣做小鬼隊幫手？嗱，我除咗炸彈之外，其他我都有帶。通風報信。嚇、當時嗰啲咁樣嘅所謂反動海呢個違禁刊物啊！全部我哋啲僆仔去帶嘅，咁跟住咧就即係當時我哋係輕騎兵嚟嘅，所以輕騎兵係乜咧？周圍去革命文藝表演，我哋做啦，所以我而家都唱得幾句㗎。 唔應該表演下啦，咁啊夫子可以。 嗱咁除咗嗰幾個做一啲比較之外咧，另外咧就係、大家好可能會諗到一樣嘢，喂！你哋嗰陣時成班左仔傻噶、懵噶，點解啊？嗰陣時講嗰啲嘢，嗰啲咩思想教育，你哋竟然信嘅？喂，嗰陣時真信噶喎！嗱，我裏邊咧我就寫啊，當時嗰種洗腦嘅制度、洗腦嗰種方式、洗腦嗰啲咁樣嘅無孔不入，其實輻射到今時今日噶喎。 其實而家都一樣嘅啫， 一樣嘅啫喎。如果你話真係信共產黨嗰套啦，嗱而嗰陣時信咧係真信、思想信嘅，而家嗰啲信咧係利益嘅信嚟嘅， 所以而家咧佢雖然用同樣嘅方式，但係咧而家香港咧就冇乜效果咯。 嗱， 但係你睇到佢係嘗試做緊嘅，佢嘗試而家做。 咁我講下當時我哋點樣被洗腦咧？嚇、咁今時今日大家都話你傻嘅，你嗰陣時又信咧嚇？咁、我先講下睇下大家點啊？嗰陣時要點樣教育我哋啊？毛主席偉大，毛主席心連心咁樣嚇。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哋去嗰啲工會啊，同埋咧有啲叔叔伯伯，真係指導員嚟嘅喎。啊，我哋十幾歲就唔識分啦。咁當時咧，佢俾咗一啲相同埋啲片我哋睇。就係睇咩咧？中國要輸出革命嘛，毛主席好偉大噶嘛，全世界都識毛主席噶嘛。去到非洲咁落後嘅地方都有噶嘛嚇。咁、其中有一個黑人。我無種族歧視嚇，咁當時咧嗰個黑人嘅朋友咧，咁你嗌佢點樣認識毛主席咧？又俾毛主席語錄佢睇，佢唔識睇，唱歌佢又唔識聽，唯一一個當時好傳得好緊要，毛主席像章啊， 嗰啲襟章， 嗰啲襟章啊嘛， 金色嗰只咁 樣，衫裏邊噶嘛，啊都好多噶，嗰陣時咧又有塑膠嘅，又有瓷做嘅，乜都有嘅嚇，咁。當時對我哋好觸動嘅，就係你知飛咗好熱噶嘛，唔著上衣噶嘛，係條褲啫嘛。如果你將個毛主席想扣喺條褲度，不敬啊嘛，係嘛？咁點咧？胸前 即刻發肉， 吉咗落去，嚇！跟住毛主席萬歲！哇！我哋睇到當時真係覺得好鬼真嘅喎，嚇！後來咧，大個諗下諗下， 可能真的是真的，不過可能先打了麻醉針先。 你自己有沒有真的試試？ 不是我， 那個非洲朋友， 黑人， 是啊，你真的看到的。原來是當時呢一些思想教育，為了要宣傳毛澤東思想個革命不斷輸出，嗱佢喺東南亞都輸出革命啊，喺澳門都有啦，一二三事件咪成功咯嚇。咁佢當時咧亦都係乘住文化大革命嗰個嘅餘波湧落嚟香港。我裏邊咧有講埋當時啊喺背後發生咗咩嘢㗎嚇。咁而家咧有一部分文件咧揾翻出嚟，咁當然咧你話仲要考據，嗱呢個我唔詳細講啦。咁結果咧發現咗當時其中有一個講法就係文化大革命啊之前。IMF 之後，跟住香港發生新蒲崗，嗱呢度行過冇幾遠嘅咋。新蒲崗嘅人造膠花廠之前咧，已經係有左派領導人，包括北京、包括廣州，佢希望揾到爆發鏡點，佢哋稱之為尋找戰機。嗱呢個戰機。不要以為真的飛機啊，是戰鬥的機會，發動戰鬥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那就要將毛澤東思想全世界周圍去啦。當時就是一種咁嘅思想教育。哇！我哋嗰陣時真係唔識分啊。仲有一樣嘢啊， 夫子頭先站講咩？會唔會其實嗰時係其實嗰啲嘅鋪天蓋地嘅宣傳，已經係真係洗咗腦嘅咧？ 咁嗱，當時咧個信息冇今日咁發達啦。咁當時咧，佢首先咧就種植仇恨先啊。咁種植仇恨係點咧？即係要益苦思甜啦。你益共產黨嘅甜。又要益 八國聯軍的苦， 係啦，國民黨的苦， 國民黨的苦， 八國聯軍要用啲即係 國， 仲有一啲嘢嘅喎， 港英政府，哇，蝦當時左派嗰啲苦，咁要苦大仇深。 英國就係八國聯軍嘅，即係 其中啦， 係其中一個啦，即係話， 咁 佢係 英法聯軍。進入去燒圓明園都是英法聯軍啦嚇。咁當時大家想下，咦？益共產黨嘅甜就好嘢，你攞住《人民日報》猛咁講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咁跟住咧，某產十萬斤，你吹噓啊，乜都得噶啦。咁啊，思甜就容易，點樣益苦啊？ 我知你有冇做到嗰個動作先？ 嗰陣時益苦咧，我哋翻唔到國民黨嘅年代噶。好。於是一面咧政治學習，嗱我喺現場嘅，雖然我係小鬼隊靚仔啊，咁當時咧就係話要益國民黨嘅苦咧，就一面要讀毛主席語錄，另外一方面咧揾咗啲飲食業工人。抬了兩桶嘢出嚟冚住一揭開嘅 真 係 苦嘅嘢嚟，臭嘅。 因為嗰時冇雪櫃㗎，大家記住，唔普遍㗎。我諗都嘔咗兩三日。 以前就食呢啲咁嘢啦，係咪咁啊？ 佢你哋個個學習嘅時候，學習員都要食，咁你就幻想到嗰陣時國民黨管治真係幾苦㗎啦。好在我十三歲 就勉強呢個動作，唔 使做。我好幸運，係啊。咁當時好多人就話：，你都唔夠幸福。你都享受不到黨的教育的福、所以大家你現在聽回這些，你不好像咦是不是回了百年教啊、義和團啊、神打啊、我無貶義下 我只不過是說咦為什麼那個時候那種的思想教育它有制度的、有什麼叫思想見面會、我們那個時候尖子嚟喎，咩叫尖子啊？尖端分子或者係拔尖嘅人，係積極培養嘅。喂，我哋嗰陣時係有專門小組學習，係一個特別嘅地方嚇。差唔多後來要發展我哋入黨㗎嘛。不過我哋係衰在思想唔純正喎，好似你咁喎，政治不正確。係 啊， 嚇咁所以 黑五類啊，將嚟解開先。 成日想反攻。 係啊係啊，我係用另一個方法表現出嚟嘅啫。所以我去依個澎湖睇依個嘅漢光演習係有意思嘅，知唔知啊？ 咁我去金門咧，我都係去睇下地形點樣，話俾共產黨聽去解放金門啫喎。 所以咧，我即係依個嘅任重如道遠嘅，明白？ 所以大家你可以睇下我裏邊主要就講翻。喂，當時那些這樣的洗腦其實輻射到今時今日他用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我不是說國民教育，我是說他現在那套這樣的 宣傳， 即是宣傳愛國、愛國我不反對的，但是問題你愛國要講個內涵的嘛、所以這本書裡面我就講回他的整個體系、跟著呢其他六七的書沒有講的，就是說自從六七暴動之後左派到今時今日是一蹶不振， 啊，咁佢哋覺得喂自己係真心實意愛國嘅喎，而家你啲建制派，當時我哋打生打死嘅時候，你哋啲建制派喺邊度？啊，你哋啲紅色大肥貓喺邊度？哇！而家嗰啲當年嘅左派咧，好不願意地患咗一種我稱之為左派憂鬱症。 嗯， 啊，係佢哋嘅左派憂鬱症，你唔喺個局裏邊，你體驗唔到佢哋嗰啲憂鬱嘅。 嗯， 咁佢哋明知道自己係真愛國，其他嗰啲係利益愛國或者忽然愛國。 嗯， 咁但係阿爺咧？系睇 重用嗰啲， 嗰啲唔睇佢哋嘅喎嚇。咁所以佢哋話忠忠直直，終須乞食嚇。 呢個 係啊，成係咁噶。 不過你睇到而家都係嘅，即係阿夫子你話呢本書所講嘅咧，即係話你哋嗰個年代嗰種真心愛國嘅人被洗腦。 係 而家呢一班咁嘅即係所謂忽然愛國嘅人，佢哋同你最大嘅差別係咩咧？佢扮被洗腦咗。 我唔去評價佢哋，我只不過係話。五十年啦，六七年到而家五十年啦， 今年五十年， 到五十年之後呢批人呢已經有六十幾啊，我好尊重佢哋當時嗰種感受，我好覺得呢度呢批人呢，我尊敬佢哋嘅地方就係佢哋嗰陣時，無論你話佢盲目也好傻也好，佢哋係真嘅，係真愛國嘅，嚇愛唔愛共產黨另一回事啦嚇，咁佢哋嗰陣時到而家發覺，咦？原來忠忠直直就終須乞食，嚇閃閃縮縮就金銀滿屋， 係 係嘛？咁佢呢一種咧，對真正愛國嘅人嚟講咧，係好大嘅打擊。仲有我只係講今年五十年，佢哋諗住希望，即使唔翻案唔平反啊，嗱香港人唔接受六七暴動係一個愛國嘅運動嚟㗎。佢話即使唔平反，但係。中央你都要俾一個説法我哋啊！你話我哋錯咗嗱，因為佢內部啊就定性六七係錯嘅喎，係自從1949年以嚟係對北京治港嘅政策嘅三次重要嘅左嘅干擾，而且係最嚴重的一次。嗱，呢個係李後佢自己喺總結香港個即係歷程嘅時候咧，係李後反映中央嘅講法嚟㗎。咁當年嘅左派就話啦。喂，當年我哋跟住你衝鋒陷陣嘅，你落柯打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嘅，而家忽然間話我哋錯喎。 嗯， 喂，我哋錯喺邊度先？ 嗯， 嗱，佢哋希望有一個説法，但係咧，佢哋又唔敢企起嚟。阿爺，你話俾我哋聽，我哋錯咗乜？ 到而家毛主席嘅陰雲仲存在啊嘛。 因為而家 唔敢講嗰啲不敬嘅説話。 唔係而家唔係毛主席，係一個習主席啊。 啊，係嘛？而家 換咗人啦，換咗另一個啫。係嘛？ 而家唔係毛主席，唔係毛澤東思想啊，係就嚟又有習近平思想啊。啊，呢新聞嚟㗎，大家都睇到咋。嗱，咁佢哋話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嗱，佢今年做咗啲嘢㗎嚇，我裏邊都有寫㗎，就係話習近平今年又。嚟香港慶祝二十週年回歸嘛，咁當時已經有啲人諗住，喂，我趁呢個時候向習主席唔係申冤，呈請啊，即刻有人同佢講，你千祈唔好制，習主席走咗先。咁佢哋每年咧清明嘅時候咧，都有一次咧去拜祭當時嘅死難者嘅。咁呢一個我都去過嘅，即係我作為採訪啊，我作為即係嚇過去嘅有經歷嘅人，我都即係有同感嘅，我都去嘅。咁但係咧，今次佢哋打個電話，喂嗱，五十週年啦，請外國報章。派人嚟採訪啊！外國報章，外國報章有啲人聽到啊，呢個新聞唔係新聞，不值得採訪。啊，喂，當時係佢哋報導話左派點英勇啊，係外國報章發號施令啊嘛。 嗯。 而家發冇意思喎，佢哋話，跟住咧，佢哋巴心一話，好。我哋揾啲反動報章去做報導，啲反動報章嚟喎，由頭跟到落尾報導喎。哇！你話對佢哋嚟講係冇諷刺啊？嗱，我裏邊所講嘅嘢咧，就係話其實要講一樣嘢，就大家係咪要獨立思考，懂得獨立思考，係嘛？你話哦嗰陣時係迷迷糊糊嘅，你而家就要醒啦。你就第一唔好唔醒，第二唔好詐唔醒嚇。你詐唔醒係自己呃自己嘅啫。 夫子，你講到。呢一度咧，挑起我一個諗法。其實咧，呢一種嘅所謂嘅洗腦式、政治洗腦式嘅嘢咧， 又不是只是中共做， 去到今時今日，希特拉也有很多， 你去到今時今日香港、Even 我們剛剛今個星期就有幾個年輕人暴動罪、被這個被判暴動罪、其實都很唏噓的， 很唏噓、 這一班可能年輕人呢都沒有想過他要付出這麼大的後果、而他是需要可能整個的、叫做前途就擺了上去、而他們同樣是受到有類近的思想，就是所謂敵人思想，就是說我做的事是正義的、我是一個為公義而做的事、然後跟著你不同意我、你就是我的敵人、即是這種所謂的洗腦式的事呢，其實今時今日仍然存在的，很容易的，即是所謂製造自己是一個的叫做為正義之事、 我在裡面呢就分析過這種心態的、這種心態呢我找一些過來人談的，我裡面訪問了很多過來人，包括整炸彈那些、我都找回他來談、當年香港紅衛兵在國內怎樣武鬥搶槍，我找回他們來談的、我已經採訪了幾十人，我聽當年被捕的 YP 仔，什麼叫 YP 仔呢？Young prisoner， 少年犯， 即是青少年犯、我聽當年的青少年犯講翻今時今日嗰啲後生仔被判刑，佢哋覺得好唏噓㗎。當年佢哋係無知犯錯，今年而家嚟講咧，都係好點講啊？係有啲一腔熱血啦，兩者好相似㗎。佢哋講當時點解咁樣咧？一句説話好典型嘅，佢就話歷史中有我，所以。這個歷史感，他不是叫英雄感、英雄感就是個人主義，他歷史感、使命感令到他參與下去、但是歷史感、這個使命感內涵是什麼呢？是吧？這個呢就、後來其中有一個人跟我說，就說、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必須要搞清楚這個所謂英雄感是真正的英雄感或者使命感，定是说虚荣的英雄感呢？他提出这个、当然呢大家都是要经历过实践的、所以我将里面的东西写出来。还有一样东西最跟其他最不同的，因为三个都是我亲身有经历，所以呢我将当年大家看这张照 片、 你看下去，如果你有 close up 你可以慢慢看看，这里有六个人，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年代。1967年这个 先生望望下， 这个就是当年镇压左派的高级警司，他去、如果用通俗的说话，他是剥左仔的，他到今时今日他说你再来一次我照样剥你、因为他觉得你爱国我不理，我不反對你，但你不要破壞、你愛國我愛港，你破壞香港我就不行。跟著這個 黎文樂、 先跳一個先， 先跳一個先生、這個、叫做高兆 晶，這個呢就是捉左仔的、這個就被警察捉的、我五十年之後找回他們兩個、大家對話、哇好唏噓、跟著呢蔡耀昌，这个就是89年的，还有一个陈清华、这个是去北京支援学运的、他在现场来的。跟着 年轻一点 的 Oscar 啦， 是啦，黎文乐 啦，跟着陈国轩，当时雨伞运动、这个应该是哪间大学树人还是哪间我不记得了、他是当时雨伞运动的骨干来的、我找他三代人走埋一齊，係坐埋一齊，大家傾，傾係點咧？可以互相評點。喂，六七年嗰度嗰批後生仔，佢一睇見八九年同雨傘，佢高兆晶佢就：我真係比唔上你哋呢兩個年代啊！我哋嗰陣時懵嘅，即係思考唔清晰嘅。你哋呢兩代咧，係比我哋即係六七嗰代咧係更好，但係佢同樣係批評雨傘啲後生仔，有啲咧係唔識得見好就收。佢係從策略上，佢係好有誠意咁樣提出當時佢哋左派犯咗咩毛病。所以我同佢哋傾咗兩個幾三個鐘頭啊。我覺得呢次是一次很有價值的對話、即使未必有統一的結論、但是他們互相點評、互相 有批評，但又有警醒喎。咁跟住咧，最後如果再發生以後嘅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你哋呢三代人對佢哋有啲乜嘢嘅忠告？嗱，我裏邊寫翻曬出嚟。所以後生仔啊，你唔好諗住哇，六七年啲嘢老餅嚟㗎啦。喂，我將我輻射到今時今日同以後，我仲將我親身經歷嘅三個社會運動，同埋我冇經歷嘅，包括咩咧？大家睇下五四運動，我冇經歷啊，但都係學生運動嚟噶嘛。嚇，一二九共產黨領導學生運動，我冇經歷嘅，但我裏邊我都有一部分。跟住我有經歷嘅，我將佢幾個共同嘅地方，官方嘅策略係點？官方咧咁多代嘅政府都用一個好近似嘅策略。就是我要挑起參與者嗰啲情緒，然之後我等你失控，我等你喺群眾面前裏邊暴露你嘅幼稚。從嗰陣時啊，即係呢個五四運動嗰陣時就軍閥呢個所謂國民黨啦嚇，當時係仲唔係孫中山佢哋咩嘅嚇？咁佢哋又係利用學生運動。起大家嗰個嘅情緒，其實係互鬥。跟住哇，有啲學生火燒趙家樓啊！咁其中有啲人話啊，啱上我就係得引起你嘅。喂，雨傘運動嘅時候，咪同樣有啲咁嘅嘢。嗱，所以我好希望咧，透過呢一樣嘅對比啊，我唔希望再出現 YP 仔，我亦都唔希望歷史係簡單地重複，尤其是係悲痛嘅歷史，所以我先至寫呢本書出嚟嚇。 嗱，今日咧我都話咧，極有可能係超過四個鐘 頭， 因為咧我哋今日仲有好多其他嘅 topic， 就係當然一地兩檢一定講噶啦， 一地兩險啊， 一地兩險， 風險嘅險啊，好危險嘅險啊， 淨係呢個 topic 可能都已經有好多好多嘢講，咁當然我哋。仲有呢、這個嗰、那個所謂嘅，大家唔覺唔覺，原來死咗三百幾人。 係啊，頭先同華少講啦，大家成日講話依排都係慶合合都講一地兩檢，但係有一個好緊要 issue 啫。琴日都有朋友分享，就係衛生署就公布嘅最新數字嘅夏季流感啊！你平時搭地鐵咪見到人戴住口罩嘅，我發覺多唔知係冇啊定係點啊？但係知唔知去到由五月五號至到八月八號咧，嗰、那個夏季流感嘅死亡人數係有312人。 係啦， 但係比起翻依個嘅2003年沙只係死咗299人嚟講咧，其實已經係超過咗噶啦。 咁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就會講下呢啲咁嘅 topic， 咁啊非常之精彩。當然仲有一個 topic 咧，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即係喺四個鐘頭之內有時間，就講講呢個十九大 啦，必定要講啦。 咁呢個一定要講。 得唔緊要，因為地鐵會延誤，會等埋我。 我就唔識。 係啦，咁啊，當然有啲人我哋一定會講，湯家驊梗係要講啦。不過就冇時間講任志剛噶啦。好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就講講呢個一地兩險。